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是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就是领受完整的恩典，我们不是领受50%、30%的恩典。为此献上感谢，也就求你按照你的恩典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都是有益于我们，也让你得荣耀，到最后让我们是对你发出赞叹，以至于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 门。OK， 你们先把今天的讲义翻过来，不要在第一页。OK， 然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然后你们就照自己最本能或者最直觉的方式回答。信心我们之前讲到是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赐给我们的，好像是一个手段或者工具。那是 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并非是我们自己能力可有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本能、本性、本来的意愿、本来的能力所能够有的恩典工具。那借着这个工具我们领受什么？借着这个手段，或者借着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领取的是什么？回答，任何人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一个字、两个字， 恩典。 OK， 信心，借着信心我们领取恩典，这没有错。但是如果光是凭着信心领取恩典的话，这似乎有点模糊或者太笼统了，因为不信的人他们也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吗？或者我们有一个称义。好，我们先讲，刚才前面有几位讲救赎，我们先把这个放在心里面。明德姐讲称义，那我们思想一下，这个是很直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一信，一旦信基督教，我们就被教导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不管我们对因信称义的内容理解怎么样，所以信的确是为我们领取了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不是靠着我们工作或行为所得的义，而是耶稣基督。但是只是如此吗？如果信心只为我们取得称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天堂吗？在上礼拜我们有读到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一章那边讲到，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是我们怎么领受，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 right？那么所有属灵的福气如果只有称义，我们这个好像对我们所领受的福气有一点太狭小了一点。 OK， 上帝的儿子的名分，没错，这是其中一个。关妈妈刚刚讲到，其实如果我们要最简单的回答，凭着信心我们所领取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领取恩典，可是有点笼统。领取救恩似乎不太具体，这救恩到底是什么？我们得救，什么是得救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要问。借着信心我们领受到什么样的救恩？关妈妈讲到，其实我们只要回答，借着信心我们得到什么？耶稣基督。凭着信心我们与基督耶稣怎么样？ 联合。 苏弟兄刚刚讲到，所以这是前两三课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在改革中会特别特别强调的，是与基督联合。在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架构之下，这个事实之下，我们领取所有属灵的福分。加尔文讲到，你要有称义吗？你要成圣吗？你要有儿子的名分吗？甚至你要得荣耀吗？你要拥有基督，你要与他联合，有了他你就有这一切，没有他你什么都没有。 OK，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问，第六问，我们信心所抓住的是什么？Embrace, get hold of, 或者说我们信心所领取的是什么？我们一起念答。 我们信心抓住基督，在与基督联合中，凡事赐予我们一切的救赎恩惠。 一切的救赎恩惠，这包括重生，这包括称义，这包括成圣，这包括被赐予儿子的名分，这包括得荣耀。 是在与基督的联合之中，我们有份于这一切属灵的恩惠。所以改革中我之前稍微有提到，相较于路德中的话，我们会在救赎的次序上面，改革中的理解是与基督联合有其先要性，但是路德中会非常强调因信称义，所有的恩惠都源于，似乎是源于因着因信称义。但是我认为我们改革中更符合圣经启示的理解是都是与基督耶稣联合，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包括因信称义。所以旧约旧恩在新约里面的意义，如果你仔细去读，不只是局限于称义。虽然我有的时候我们圣徒们理解就好像我们得救就是称义，称义与得救就画上一比一的，我救赎就是称义。但是你看到新约里面讲到救赎不只是称义，它包含称义，一定是包含称义。救恩救赎涵盖上帝所有上帝在拯救中所赐下的恩惠，重生称义，成圣的儿子名分得荣耀。也就是说，在马克琼斯在这一章里面，或者我们今天要注，为什么我们特别讲到这个信心所抓住的是什么？我们抓住的是基督，我们抓住的是整个基督 ，the whole Christ。我们不是只抓到一部分的基督，我们不是只抓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的罪得赦免的基督，我们也抓住他一生都顺服以至于死的那位基督，我们也抓住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抓住的基督也是现在在父的右手边，他已经得荣耀，还在为我们代求的基督。是整个基督 ，OK， 这个整个基督你就不能够把它划分，好像啊，我得到我有称义，然后我得到儿子的名分，50%的基督还不错，接下来我就要靠我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行为努力的上天堂。不是的，我们既然是领受了整个基督，所有的恩赐都是在他里面所领受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会一再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与基督联合，我会鼓励大家，基本上如果你要认，就是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哪一段经文最充分的或最直接的表达这个概念，大家想得到吗？我时常讲我很喜欢的一个修宴节讲，现在活着，我已经什么？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OK， 当然还有罗马书六章那边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那边也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它里面有份于一切属灵的福分，用经文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有谁翻到就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6章11节。谁可以帮我们念？大声一点可以。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我问过你圣洁吗？在座的回答圣洁的人请举手，回答我不圣洁的人请举手。OK，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回答我是圣洁的。这并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但是有一个概念，我们知道成圣通常是用一个过程来形容，我们行在地上， 走天路，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但是圣经中，例如这段经文，也的确给我们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在改革中里面叫做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穆里的那本书他有讲到这一点，这个就是有点是，既然你是借着信心与他儿子联合的，你就已经是成圣的，你就是圣徒。借着因此，保罗可以称这些很糟糕的哥林多人，称他们为什么？称他们为圣徒。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们不会再犯罪，但是你已经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你已经被 sanctify， 当下你已经被洁净了。那你既然被洁净了，你就应该活出一个圣洁的样式， right？所以有一个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渐进的成圣。但是的确圣经中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当下神就称你为，不只称你为义，他也叫你成圣，称你为圣徒。 OK， 我们既然得到永生，还有另外一个刚才没有人回答，但是我们会时常讲，我们信耶稣就什么？得永生。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活在地上？我们还是活在现今之中，还是活在当下， right？ 所以用一种方式来形容，我们从怎么从今世到永生，我们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讲，我们怎么活在地上，我们如何成圣？靠着信心，没错。但是其中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并不是好像Bam 一下，哦，上帝拯救我们了，太好了，我拿到了一张，我现在把这张入天国的入场券放在我的口袋里面，然后我还是，哎，我就活得很恰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活。我们是走向永生，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行事为人。这个行在路上，这个希腊文行走，在圣经中一直出现，就是用来形容我们是如何活在世上。譬如说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谁能帮我们念一下？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行事为人，其实希腊文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 peripatio， 就是行走的意思。这个字再出现在罗马书六章四节，谁帮我们念一下？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原来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走出来，行走出来，行事为人有基督的样式。我们再看一节好了。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好了。这个我们时常，我们应该把它记起来。谁帮我们念一下？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 我们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在这边就已经讲到，他不只是叫我们诚意，还要我们行善。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圣徒的行善就是什么？成圣。所以成圣这个概念在圣经中里面，你可以说是行善，行出好行为，顺服，有儿子的样式，行事为人，或者走天国的路。在这里行还是那个 peripatio 那个字，行善为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我们行。但是我们不应该把那个行善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因为为什么？这个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现今要到永生，或者换一句更简单的，现今到上天堂，我们是需要走上天堂，我们需要走这段路，行天路。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这个，这个是我发现在圣徒在基督徒里面需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用重复的一直讲，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基督徒需不需要有好行为，我们是不是能讲基督徒不只应该有好行为，我们是不是能讲基督徒的善行是必要的，甚至要讲说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说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回答是还是不是？ 是。 Oh great， 太好了，改革中必须回答是，路德中他们会说这句话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大部分正统路德中所任性的 concordian 联合宣告里面，他会说这句话，特别针对这句话，他说我们不能这么说。但是改革中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之前已经讲过，善行是必要的。第一个，我们理解它不是我们赚取我们入天堂的功劳，它是上帝在我们心里给我们那个意志和给我们能力能够行出来，但是我们做。所以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赚取天堂，是什么替我们赚取天堂？是耶稣基督的义，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取了那个义，它归算在我们身上。那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在这里，就是这是上帝指定我们、设计我们必要走上天堂的道路。人非有圣洁，不能什么？不能见神。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信仰告白怎么说。如果你有信仰告白那本书，你可以翻到16章第2节，或者16章第2段。但是在信仰西敏大要理问答，我之前也有提过，第32问那边讲的是非常的清楚，我为大家念一下，也许大家没有。那边提到上帝他白白赐予罪人一位中保，以借着他得到生命与拯救，他立定信心为有份于他的条件。See， 改革中他会说信心是条件，你只要知道这个条件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条件并不是你满足这个条件所以上帝就说啊你达到了这个这算你的功劳，而是他设定你必须要有的，你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他立定了信心为有份于他的条件，又借着赐给他的圣灵给每一位得拣选的人，以在他们里面成就那信心。 See， 那信心不是你自己的，是超自然的，是借着圣灵赐给你的，成就在你里面的，以及其他一切得救的恩典。他又赐予他们能力行出一切 holy obedience 圣洁的顺服，赐予他们能力行出一切顺服。所以这之前我们所讲到的改革中经院神学非常精彩的一个 act 还有一个habit 的分别，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行出来那是我们的，可是被赐予那个 habit 或者能力全然是出于上帝的。他又赐予他们能力行出一切圣洁的顺服，这顺服就是他们信心切确的证据。所以我们之前查经是在查约翰一书，那边有一个概念不断的出现，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的好行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那是一个证据，你是属基督的，你是真的爱他的。所以善行或好行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对圣徒来说，那是对我们不断的印证，我的确是属于基督的，我的确是属于神的，我的确是爱神的，我也是被神所爱的。这顺服就是他们信心切确的证据，以及对神的感恩。你既然被得救了，你知道你所领受的救恩是多么的大，你不应该活得还像以前一样。如果你真的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给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肉心，让你知道你自己是罪人，让你知道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怎么可能还活出像以前的样式？你怎么可能没有新生的样式？证据，我们的善行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重生的证据。 善行对我们来说也是对神的感恩反应。路德宗到此，这个都没有问题，他们也会同意这个。但是最后一句，以及他就是上帝指定他们得救的道路，这个路德宗就会在此会有意见。也就是如果你去看路德宗的主流路德宗的信仰告白里面，他们时常就是把称义和救赎 salvation 还有 justification 画上等号。在我们的见解里面，我们会认为路德宗的弟兄姐妹可能把救赎把它 truncate 把它缩小只到称义的部分。如果是如此的话，你要解释成圣的必要性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啊，人会感恩，会有这个人会这个是也是人可以凭此作为证据，就是我有善行会有证据。可是你比较不会说这是上帝预定你必行的道路。可是改革中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讲得非常的清楚，善行对得救的必要性就是在此，这是上帝指定我们进到天堂必行的道路。 OK， 我们把它把这个翻过来。所以改革中正统的神学家他们会有另外一个区分，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讲到很多的区分，这些区分不外乎就是帮助我们厘清一些概念。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信仰上有一些问题会混淆，是因为我们做的区分不够的不够的仔细吗？不够的清楚吗？但是经院神学也是因为做了这个区分，所以大家对经院神学你可能一般听到的就是啊，那个都是讲他们到最后区分就区分到一根针的针头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但是不需要如此 right？ 正确的好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概念。所以永生因着信心我们得永生，但是改革中神学家会会区分永生的 right 和永生的 possession。 right 就是好像我有永生的这个权利，我已经被赐予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得到永生，但是我实际上的 possess 我真的是完全的拥有这个永生，其中要经过什么行天走天路的这段道路。这个区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那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个也是我们时常用的。谁能帮我们念一下？对不起，十二十三，十二也念。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没错，继续，请继续念。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 可以，我们先停在这边。十二十三节，其实你如果发现十二跳到十三节，有的时候你会造成一种认知上的，哎，好像讲的不太一样。尤其是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那边是什么，很有名的基督颂 ，right？ 就是他原有上帝的形象，原有上帝的本质，却不强夺上帝的荣耀，却虚己。Right， 然后 humble， 然后他顺服，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本质，然后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父就高升他，给他超过一切名之上的名，所以万妻就应该向他敬拜。前面才讲到我们的救恩是因为上帝的儿子他本是上帝，却虚己降卑，取了与我们一样，给我们变成为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然后现在接下来呢，在十二节他说，你们是顺服的，就当 恐惧战惊做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难道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还不够吗？现在我们还要战战兢兢 in fear and trembling 做我们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做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这的确是这么写，对不对？但是我们继续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高升，坐在父的右手边，他领取了所应许的圣灵，现在又浇灌在你身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所以现在你的立志行事，你不要以为那是出于你自己的，现在你的战战兢兢的做你得救的功夫，你也不应该认为那是完全，那是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凭着你自己的敬虔，是上帝借着他的灵在你里面立志行事，为要什么？成就他的美意，因为这是他命定设计立定要你所行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区分这个right and possession， 所以就会说上帝凭着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永生的权利，我们是你既然称义了，你就不会再称义，再更称义，你懂我的意思？称义就是一次性的，你不会再借着你的顺服、你的圣洁、你的谦卑，或者你有效法越来越有他的儿子的样式，然后会越来越称义。 No， 你既然百分之百称义，你就永远百分之百称义。但是成圣或者效法他儿子顺服，你要得到那个 possession， 最后上天堂得荣耀见证，你必须要经过这段道路，因为这是他立志行事都是他在你里面要你所行的道路。 OK， 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与基督联合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更完整的理解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我们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救恩。有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就是把我们的救恩说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但绝对不只是称义，其中包括了很重要成圣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救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我们既然领受的是整个基督 whole Christ， 我们就不能把基督给他分割，我们就不能只称义只有基督徒儿子的名分而不成圣。 OK， 所以或者换一句话说，你不能说你信而没有行为，这在雅各书里面讲的。所以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很多的教会我发现信徒们 struggle 挣扎着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有好行为。通常我个人的经历就是，通常如果你没有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概念，或者整个基督，你领受的救恩到底具体的领受的是什么，是整个基督，你会挣扎着要彼此的教导或者劝勉你为什么要有好行为，到最后就变成一种道德主义、道德劝说，或者一种很裸体的那种敬虔主义，我们就是要谦卑，我们就是要合一，因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命定你、立定你、设计你要走的道路，你走这条道路都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你几乎很难讲基督徒为什么要成圣，为什么要有好行为，而不落入道德主义。 OK，Yeah， 八福登山宝训，大概是全世界都很熟悉的经文，甚至非信徒都会说我很敬佩基督教的经文，就会讲在那里举出登山宝训。但是我们时常忘记，连我们在教会讲登山宝训的时候，都好像都是在讲说你们要怎么样，清心的人有福了，你要清心寡欲，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神，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耶稣在那里讲的并不是一个对世界讲，我说广义的，他 在那里讲的是什么？那个是只有圣徒，那个是你圣徒。你既然是圣，你既然已经被他称义，被他成圣，你既然是他的儿子，你称他为父，这就是你应该行出的样式。那是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项。多多少少，也许有些人强，有些人软，或者怎么样，可是你必然。所以人非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是对你们每一个人讲的 ，OK？ 那是对基督徒讲，对圣徒所讲的。所以登山宝训的那个八福是在告诉你不同的层面，这是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基督徒的一个选项啊。如果你做这个会，你可以看到上帝；如果你不做这个话，也许你还可以上天堂，可是你离他比较远一点，躲在角落里面看不到，不是这样子。还没有什么， 苏弟。 我不太，我们走天路会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 ？I don't know， 我不太知道这个是，或者你觉得越走越宽是什么意思？ 艺人的道路越走越让 你大。所以我不太确定苏弟。 天国是会很艰难。嗯。 哦，了解，好。其实我们看圣经中的人物，或者我们看彼此的生命，就知道有些人好像他在成圣的这个过程，或者行天路的这个过程，他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最终，对不对？尤其是、我们中间有很多近前的长辈们或者什么，他们可能为了圣徒们的好处，他自己的忧心或者他自己的，他自己所遇到问题，他不太愿意或者他不会跟你分享，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承担他自己承揽了很多，不管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可是我们不应该就是看照我们能够评估外面人所经历的，就说哦，他走的路比我的坦顺，他为什么那么坎坷？为什么我会这么坎坷？天国的路会不会越走越顺？我觉得。也许用这个方式来回答，看你用什么标准。如果你用世俗的标准，不一定。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这些事情临到你们身上，不要觉得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的身上，不要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之后会提到，也会修宪姐这礼拜有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们之后会回答，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可以增长？可以吗？还是不可以？ 可以。 OK， 我们先有这个概念，我们之后会讲信心是可以增长，也必然要增长，也必须要增长。既然是如此的话，按照这样的话，你的信心越大，我们走虽然在外面肉体眼见所看到的这些困难不见得会减少，但是因为你被赐予，你操练，经过操练，你使用恩典的媒介，这对你来说应该会越来越熟练 ，right？在罗马书五章那边讲到，或者在雅各书，这些的试炼应该是让我们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而且是喜乐会越来越大。所以以这个来讲，应该是会越走越平坦。可是这个平坦，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好像就是应该我信了那么久，我应该会越来越顺啊，我的祷告应该越来越有力量，上帝应该我祷告什么上帝就会回答我什么的，不见得是如此。而且有一个概念，就是上帝所爱的他必试炼，他越爱的他试炼越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约伯、大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例外。 OK， 好，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有一些经文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可能一些困惑。譬如说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谁能够帮我们念一下？ 马太福音16:27。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2:6，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哥林多后书5:10，在七节才讲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但是过了三节之后，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为使个人按照什么？按照你的信心宣告受审判吗？或善或恶？No， 经文怎么说？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我们的行为不会再让我们称义更80%，然后再加诸到100%确认。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段的这一类的经文？这是新约里面讲的，按照行为受审判。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基督徒是不是按照行为受审判？经文在这边讲，他这边有讲说，只有那些要灭亡的人按照行为受审判吗？没有，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子的经文，我们就不用。有很多人譬如说解罗马书2的时候，他们会说那里所讲的是一种 hypothetical situation， 就是说一种假设性的。保罗在那里讲的是都要个人都要按照行为受审判，因为可是那个是没有人可以按照行为受审判，所以最后那个审判不是按照行为，是按照人的，就是譬如说啊，你因为我们得救了是按照信心。我觉得那里你没有办法解释很多其他的经文，甚至罗马书6你没有办法合一的解释。所以的确有按照行为受审判，而且不只是要灭亡的人，是每一个人，连圣徒都要按照行为受审判。但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目前所学到的，今天所学到，甚至之前所学到的一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文。改革中会说，在从一个层面，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行为受审判，但是差别是什么？得救的人或信徒和非信徒差别是什么？我宜兴所讲的按照行为受审判，这边可能有一些有两种进入，我们就先讲。甚至大部分的很近前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讲的，不自觉都会讲这个，你们既然是称义，你们要有好行为，然后你们要再靠着好行为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某种程度是正确的，神也的确悦纳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有的时候讲多了就变成这种，好像我们要补充那个称义，要再靠着好行为赚取到神的面前，到最后的审判是宣判你的这些好行为，按着这些好行为宣判你。但是我们不说有两个称义，最后的审判不是第二次的称义，称义只有一个。但是最后的审判，我先讲改革中正统的理解，最后的审判按照行为的审判的确是称义，但是那是公开的宣告你称义的地位。其实你仔细想，那是称谁为义？称那不会说谎的上帝为义。他不是说称一个有罪的人，明明就是胡作非为的人，然后我到最后称你为义。他会说，你看，这是我所拣选的，这是我赐给他儿子的名分，我称他为义，我也赐给他成圣的恩典。我可以，他的确有活出我儿子的样式，我按照这个行为我宣判他，他是在我的右手边的，他是属于我的羔羊。你懂我的意思了吗？那这个行为是不是完全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没有跌倒，没有罪？不是。但是因为基于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凭着信心 行出这一切的 good works 好行为，行出这一切的顺服，上帝就悦纳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也提到一个概念，叫拉丁文叫 acceptatio， 你行出来的没有百分之百可以赚取，你可以凭着这个赚到，可是因为上帝凭着他的恩典，凭着他所赐给你的信心，他悦纳这些行为。但是同样的，没有得救的人，他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善行，不论他行得多么的好，他到最后都是充满了罪，都是充满了自我中心，都是充满了以自己为义。 OK， 按照他们的行为，他们要受到公义的审判，得到公义的赏赐，那个赏赐就是永远的惩罚。天主教保罗新官，或者我们上礼拜提到的一位神学家 Baxter， 他们在称义的上面，还有信心与行为上面的问题，就是称义，可是这个称义他不把它变成一次的宣告，就是一次的宣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时间中得了这个称义的名分，在最后同一个称义是公开的宣告，他们把它变成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过程，我要靠着我的行为来维持我称义的身份，我要靠着我的行为来维持我是上帝儿子的身份，我要靠着，还是要靠着我的行为进到天堂。所以以他们来理解这一类的经文的话，人的工作就是 merit， 然后你就是要，他的确是按照你的，神会按照你的工作或者你的行为，然后算这个为你的功劳，然后就说 OK， 你是义人，你可以进天堂。这个就是两次的称义，这个是保罗新官倾向的一个概念，这是罗马天主教直接讲的一个概念，这也是 Baxter， 巴克斯特，我们之前也讲到的一位清教徒，他在称义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的称义是两次的称义，最后的审判是第二次的称义。所以你第一次称义并不确保你会得到最后的宣判，你还要靠着你的行为不断的维持，不断的维持。所以那个称义我们下一章会提到是不是可以失去的，我们会说不会，可是我们要理解这中间是什么意思。但是按照天主教或者保罗新官或者 Baxter， 称义如果你没有一直行出你的好行为，你会失去那个称义，但是我们说不会。所以最后的审判是一个公开的宣告，不是第二次的诚意，再按照第一次是凭着信心，第二次是凭着你的行为，不是如此的。但是你既然有信心，你必然会行出行为，称你那信心为义，也称那称你为义的上帝为义。 OK， 啊，还有两分钟，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大概我们之前有讲，好，稍微等一下，我先讲一下这最后，就是你们回去看一下这些经文，这就是讲说，当我们讲到条件的时候，它不是功劳，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字要用得很清楚，你一定，你甚至可以说，好行为是进天堂的条件，只要你知道那条件是上帝设计也给你能力去做出来的，而不是你可以凭着符合这条件而赚取的那功劳，你就可以理解这中间很多的经文，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 OK， 静红，那节有一点点关系，可是那个患难缺欠通常好像会造成我们一点那个字，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忘记，我每次都忘记，一章二十四节是不是？我想一下，好像是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因他为做基督的工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同样的，补足这个字又在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他在讲他的一个同工以巴弗，对不对？然后他在我身边补足你们对我的不足之处。这个补足我们也许可以用这边来理解，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那边对哥罗西人讲说补足基督的那个，那就表示就是说他是 physically 肉身上与他同在，然后服侍他。那就像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你们之后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是与你们同在，然后我教导你们这些，我不外乎透过你们，透过我的教导，你们领受了基督，是这个意思。那个不足之处不是好像就是说我透过我的受苦为你们受苦，然后再补上十字架不足之处。所以我觉得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的这个不足之处跟这个 physical presence 是有关系的，可是不是好像救赎本质上有什么不足之处。OK， 啊，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没有时间问问题，好吧？好，我们三分钟，如果有人有问题。好行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可以说是善行，或者说是顺服，或者说有儿子的样式，成圣，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形容这个 good works。但是基督徒的好行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然后凭着信心所做的。所以我们不只是看着外在的，一个人可以到教会打扫厕所，非常忠心的打扫厕所，十年下来，可是如果他不是一个信徒，他不是凭着信心，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可以有这样子的行为，可是那在上帝面前就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那个，就像肮脏的衣裳，一点善行那个都是没有，那不能称为善行。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所行出来的，那个就叫做善行。所以基督徒说的善行，我们在讲那个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那讲到工作和信心的时候，那边应该有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我们讲善行的时候，一定是基督徒的善行和一般人说的行善是有差别，不是外在的行为。基督徒的善行可能很软弱，可能跟甚至跟外邦人在外在的行为比起来是非常的弱的，你们基督徒怎么善？可是只要他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凭着信心所行出来的，那就是他的善行。一个吸毒的人三十年背叛家里怎么样，他有一天愿意读经祷告，那是他的善行。 OK， 他愿意，这就是他的善行，这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让他可以行出来的，按照他的信心的大小他可以行出来的，那是他的善行，那也在上帝面前会得悦纳，比慈济所做的再多的功德那些都要宝贵，你懂我意思吗？ OK， 他的好行为，但是他也不是用那种夸耀，就是他就是赞美了某一种好行为。可是当他在高举那个好行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心里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样子。然后，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种夸耀？其实很简单，有什么不是从上面来的？你有什么可以夸的？我们一旦理解，就像我们今天所讲，这些好行为都是上帝在救赎之中所赐给你的恩典。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就没有什么可夸的，不管是潜意识里面还是很明显的夸那个好行为。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理解，你行出来的好行为那都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必须要行上帝命定的，但是那是上帝在你心里面立志行事叫你行出来的，他预备所要你行出的善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 就是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没有好行为，然后就是可能行为不够好，或者是跟别人比较说觉得自己行为还是没有道理。 我想这个是每个都会的，这也是上帝在提醒他圣徒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我们彼此督责的时候，你既然说你是得救的人，你既然已经领受了基督的人，你怎么还活得这样子那么糟糕？这是我们彼此劝勉的基础。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好行为，那是一种行为主义或者道德主义在作祟，我做的不够好，所以上帝不会悦纳我。 OK， 好，我们时间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求你赐福于我们，求你洁净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让我们所学习的、所讨论的、所默想的，都是到最后有一个最好的结局，就是称你为那我们最大的福气，以你为乐，以至于颂赞你，以至于敬拜你。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